从容，不讲过的梦 分享到的是1991年凤飞飞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浮世情怀》。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翻看这张专辑的老资料，就发现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一共有三个，陈扬、罗大佑、黄沾。在读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在想，现在的歌手如果能够请到其中之一为自己制作专辑，想不红都难吧。在当年，他们三人各自依照自己的音乐专长以及他们对凤飞飞声音特色的掌握程度，制作出了专辑里的十首十分精彩的音乐作品，而作品展现出的就是凤飞飞在不同人生阶段当中更为成熟的生命的态度，不再是她在这张专辑之前的那个邻家女孩的模样。你在这张专辑聆听的过程当中，你听到的是一个好像更女人味十足更淡定的一个凤飞飞。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一本我觉得一直被各位称之为有小红楼梦之称的浮生六记，相当精彩的一本小书，所以在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各位看。这本书详细记述了沈复和他的妻子芸娘之间的生活和爱情。在我看来，芸娘可能是咱们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最可爱的女人。在这本书里，沈复和芸娘可以说是缠绵悱恻，琴瑟和鸣，而又到最终难以逃脱分道扬镳的命运。不过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总有一句话会在我脑海里绕来绕去，那就是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时间想要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蔡淳佳所演唱的《相遇》。

这是来自于周志平所演唱的《青梅竹马》。如果说青梅竹马的佳话，我觉得沈父和芸娘的故事一定是我们今天绕不过去的。话说沈父在小时候跟妈妈去外婆家，见到表姐陈云之后，便对妈妈说，我非舒姐不娶，而这个舒姐便是他的芸娘。那一年沈父才13岁，他的舒姐比他大10个月。4年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记得在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说芸娘在灯下翻看《西厢记》，沈父看到了，也就坐下来和芸娘逗趣。这样也可以说是书中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而书外也有着人面桃花相映红。对于这段往事的追忆，沈父在《浮生六记》当中写道，恍同密友重逢。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在一代宗师当中的男女主人公是这个样子，《红楼梦》里头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也是这个样子。当他见到林黛玉的第一眼，不就脱口而出说：“这个妹妹 我好像曾经见过。而200年前现实中的沈复和芸娘也是如此。对于这段甜蜜岁月，沈复回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我想这就叫做得意红颜知己，人间之乐不过如此吧。想在这时间给你来分享胡彦斌的这首《红颜》。 千株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回，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 书写字，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在下一个20岁来临之前，做一个幸福的凡人，热情不减，好奇不灭。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晚00:00，王平与你一起聆听生活之美。

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江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啦啦啦啦啦啦，将淹没寒冷的异乡。哦，可别哭，我的爱人，请快些寄给我一把镰刀，让我回来后收割你的眼泪，让我能重新的幸福。 脚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在这时间提醒各位，最近这几天请留意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物，以免在季节转换的时候感冒。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浮生六记》当中来。沈复和芸娘可以说是两小无猜，更是志趣大相投。而关于旅行，这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闲聊。沈复说，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们就能够相伴遍访名山大川了。芸娘回答说，要是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吧。沈复答道，来生你做男人，我做女人陪你。这让我想起了钱钟书老先生曾经说过的有关于旅行的另外一段话。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那就和他一起去旅行，如果旅行过后你们仍然相爱，那就结婚吧。生活态度和情趣相同的人，有时甚至不需要任何语言，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够对彼此的感情了然于心。而在沈复眼中，自己的妻子芸娘就是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知心爱人吧。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阿妹所演唱的《知己》。 现在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浮生六记。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张智霖所演唱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沈复的《浮生六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说有一年的七夕，芸娘和沈复在亭子里一起祭拜了织女星，然后沈复取出了两枚印章，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愿生生世世为夫妇。”洋文的那一枚归了沈复，英文的那一枚归了芸娘，他俩决定以此用于日后的通信。是不是觉得真的很浪漫？在那个时间如此浪漫真的不可多得。每一次读到这一段落，心里都会觉得很感动。 之所以感动，其实不仅仅源于愿生生世世为夫妇这样的一句美好的祝愿，更是因为他们愿意花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把生活深入到每一个细节当中，投入其中，享受其中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态度，人生态度吧。这个时间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刘胡毅所演唱的《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现在的交通真的是越来越发达，前几天北京直达香港的高铁通车了，现在到哪儿相当方便，不论是汽车、火车、高铁亦或是飞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想法，拿着行李，拿一个手机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再说到通讯，现在通讯的手段真的是让我们越来越快的想跟谁联系立马就可以联系上谁，甚至是看到谁。而古人的那种云装谁寄锦书来，我想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很难理解这其中的滋味了吧。我们总是抱着一份期待，可是我们也相当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在最后都一定有美好的结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浮生六记》，芸娘岁数不大的时候也患病离世了。可是我在想，像沈复和芸娘这样在一起的时候是那样用心用力地爱着对方，共享乐事，共赏美景，慢慢的相爱，也算是没有虚度此生吧。但愿收你钱的你在生命当中也可以在大家还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送上今天最后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一路上有你》。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